参加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的外国客人8月8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到达平壤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、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安图鲁斯·克里斯滕森及其一行，和以尤尼·莫尔滕森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丹麦筹委会代表团。